你好，我是黄勇。在本专栏中呢，我讲述了许多 OKR 实践方面的内容。今天呢，我想跳出 OKR 实践讲解的角度，和你聊聊我所期待的未来的工作模式。我认为呢，在不久的将来 ，OKR 目标管理、积分管理、游戏化这三个方面将进行深度结合，将创造出更多更有效的人才激励手段，从而帮助企业识别和培养更优秀的人才。接下来呢，我将从一个典型的项目管理工作场景开始入手，讲述如何让这项工作变得更加有趣。我们都知道，传统的项目管理呢，可能是非常枯燥乏味的。项目经理制定出项目计划，并进行工作拆解，随后项目成员开始交付各自的工作成果。项目经理需要在此过程中确保项目进度稳步前进。一旦发现项目进度有所滞后，那项目经理呢，将会提醒项目团队成员的进度进展，催促大家尽快完成任务。可见呀，整个过程呢，不仅枯燥乏味，而且还缺乏良好的参与感。正是因为参与感不强，将会直接影响贡献度，从而呢，导致无法更加充分地进行项目价值产出。我们在15技术团队真的是成本中心吗？如何改变这一现状？一文中讨论了如何使用 OKR 来管理项目目标。文中指出，让团队在项目正式执行前就需要知道做这个项目的意义，这样不仅能让大家更有激情地完成工作，带来明显参与感，还能对外充分地展现项目的价值。对于软件开发类项目而言，一般包括以下六个基本步骤。先来说说第一步，需求立项，确定业务需求并正式决定要做这个项目。再来说说第二步，产品评审，评审产品功能的设计方案，确保该方案能够满足业务需求。第三步是项目启动，制定项目计划并正式启动该项目。第四步是项目上线，交付项目成果并宣布项目上线成功。那再来说说第五步，项目总结，对项目执行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做出全面总结。要说的最后一步是项目复盘，回顾项目全过程，并对项目目标做出评价。那么如何将以上枯燥乏味的流水线式作业变得更加有趣呢？在此，我想提供一种创新思路，请大家一起来思考和探讨。在需求立项环节，由项目经理牵头，他先编写一份项目 OKR， 将项目所能产出的价值描述清楚，并通过这份 OKR 来吸引项目成员的自愿加入。可将此环节看成项目经理在寻找项目合伙人的过程。项目经理扮演了项目的 CEO 角色，他的责任最大，权力也最大，未来能够从项目中获得的利益也最大。在项目初期，项目经理也需要将每一位项目成员的责、权、利三者清晰地描述出来，形成一份项目股权表。每个人的利益权重根据自身所承担的责任进行切分。更有趣的是，当需求立项完毕后，每位项目成员还能获得一定数量的积分。不仅如此，后续完成项目评审、项目启动、项目上线、项目总结、项目复盘等环节，每位项目成员呢，都会获得不同数量的积分。此外，对于参加每日晨会、参加每周周会、按时提交代码、完成每日任务等事件上，还能获得额外积分。可见，积分贯穿了项目的所有重要环节，而且呢，在一些关键性事件上也设置了积分项，让做项目变成打游戏。每位玩家在此过程中充分享受打怪升级的乐趣。这里呢，我放了一张游戏化项目管理图，你可以打开文章来看。就像图中展示的内容这样，将 OKR 作为项目目标，并通过积分贯穿项目始终。我相信这类游戏化玩法在不久的将来呢，一定会出现。这种新的合作方式会让项目管理变得更加高效且有趣儿。不仅如此，于大家而言呢，积分还能使得激励更有效。 那么如何通过积分强化激励效果呢？正如前文提到的积分制项目管理那样，这是获取积分的一种方式。除此以外，获取积分还有其他多种方式，比如课程培训、知识分享、团队协同、自由赞赏等等。要想将积分的玩法变得更有趣儿，我认为你不妨增加一种称为赞币的虚拟货币概念。每月呢，发放固定数量的赞币，赞币数量由员工级别决定。此外，可将积分区分为当前积分和累计积分这两种。当前积分可以兑换商品或福利，累计积分呢，可以提升玩家级别。因此，每位员工都有自己的激励账户，用于存放个人基本信息以及赞币和积分。这里我放了一张图，内容是有关激励账户的，你可以打开文章结合所讲内容来看。那么赞币和积分之间到底有何关系呢？每位玩家激励账户中的赞币可以转化为他人的积分，也就是说，当你对他人的行为进行赞赏时，可使用你的赞币，并将其转化为对方的积分。那么哪些场景下需要消耗自己的赞币去赞赏他人呢？首先，我们看看下面这个场景。当跨团队之间需要相互协同时，可以看到赞币和积分之间的转化情况。这里我放了一张图，内容是有关游戏化团队协同的。假如团队 A 中有位员工，他希望得到其他团队同事的帮助，因此呢，他对外发布了一项任务，并将任务需求与赞币一同悬赏出来。此时其他团队同事可以领取任务并执行任务，当任务完成时，由任务发布方对任务进行验收，任务承接方将获取任务发布方所悬赏的赞币，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积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赞币和积分转化的场景。在企业内部培训时呢，有讲师向学员传授专业技能，学员将自己的赞币赠送给讲师，并转化为讲师的积分。为了确保培训内容对学员们有价值，讲师在开课之前需将培训简介和大纲在团队内部加以宣传，此时可视为一个课程众筹的过程。比如若该课程累计100个积分，则开始启动培训计划，随后学员们用自己的赞币去报名课程。在接下来的授课过程中呢，讲师与学员交流互动，最终学员们可对讲师所讲内容进行评价。授课完毕后，还可将此课程放入团队内部知识库，以供其他未参加现场培训的同事们通过赞币来购买并学习。这些积分收益啊，都将进入讲师的激励账户中。不仅企业内训可以获取积分，而且知识分享同样也可以获取积分。这里呢，我放了一张图，有关游戏化知识分享的内容，你可以打开文章来看。当某位同事写了一篇文章，并将此文章发布到内部知识库时，其他同事作为读者可随时阅读此文章，并通过赞币来给作者点赞并创造积分，还能通过评论和转发给作者带来新的积分。此外呢，同事之间还能通过同事圈这个平台来实现自由赞赏，在这里你可以对自己所认同的行为进行鼓励。同事圈用户体验与微信朋友圈类似，这里呢，不仅是大家相互赞赏的平台，也是一个信息同步和分享的场所。在这里进行线上互动，可拉近同事之间的关系，让彼此之间共事更有乐趣。因此呢，我们可以设计以下积分模型，实现赞币依次到积分等级权益的转化。每个人可在积分商城中消费自己的当前积分，可用当前积分来兑换商品或福利，比如 iPhone、MacBook、带薪年假、迟到补卡等。但消费掉的当前积分会记录到累计积分中，该积分会不断累计，达到一定数量时呢，会让自己的级别不断提升，从而决定自己的权益。 例如，级别为八级的员工，上班无需打卡；级别为十级的员工，允许在家办公。就像这样，在工作中融入游戏化元素，从而呢，让枯燥乏味的工作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儿。那么，到底什么才是游戏化呢？它具备哪些特征呢？我们接下来就探讨这个问题。为什么人们喜欢玩游戏？游戏到底有何魔力，能够吸引那么多的玩家？总的来说，我认为一款好玩的游戏通常呢都会具备以下四大特征。目标明确，这一特征下需要为游戏制定出一个明确的目标，才能让玩家具备使命感。规则限制，这一特征下呢需要预先制定出相关游戏规则，才能让游戏可以顺利玩下去。及时反馈，这一特征下需要在各种关卡和事件中给玩家带来及时反馈并持续激励。自愿参与，这一特征下需要为玩家设置参与方式和退出途径，充分尊重玩家的选择。目标明确使游戏更具有使命感，规则限制使游戏更具有公平性，及时反馈使游戏更加有互动性，自愿参与则使得游戏更加有参与性。可见，要想设计出一款有吸引力的游戏，以上四大特征缺一不可。如果我们希望将枯燥乏味的工作变得生动有趣，那么游戏化必将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将工作变得游戏化，我们同样需要在工作中注入游戏化所具备的四大特征。这里呢，我放了一张图，你可以打开文章来看。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要做的是将工作游戏化，而不是将工作变成游戏。工作的核心不能改变，需要改变的只是一种用户体验。我们需要做的是使用 OKR 让目标变得明确，通过积分让工作过程变得更有规则，并及时产生激励效果，将各种工作场景加入游戏化体验，鼓励玩家们自愿参与，并通过积分数据来体现人才的价值。我认为这才是未来人才激励的有效方式。最后呢，我来给你总结下。 OKR 能够很好地管理你要实现的目标，积分能够带来持续性激励的效果，这一切都需要游戏化的体验来贯穿始终，将工作的趣味性变得更加强烈，让人才激励变得更加有效。以下三个结论与你分享。一个是，想让枯燥乏味的工作变得更加有趣，游戏化将是一种重要手段。另一个是，游戏化需结合积分管理机制，将持续性的对人才进行长期激励，效果更佳。另外，理解了游戏化四大特征，将有助于管理者设计出有利于团队协作的好游戏。其实，优秀的管理者不仅是激励大师，也是游戏设计师。他们通过自己的思考，设计出适合人性的游戏，让工作过程变得充满乐趣，让人才为企业带来更多的价值。接下来，请你思考，你认为还有哪些工作场景适合游戏化呢？留言区里也谈谈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请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我们一起探讨。